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国亿万的网友都在关注浙江温州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的新闻。那么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也就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网约车平台应该所承担的责任，从法律的角度请到嘉宾跟大家进行了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跟大家说说涉及到顺风车的一些问题。在网络上也有不同的网友呢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有人说他认为真正的顺风车应该是以车主的目的地为方向免费捎带同路乘客的一种公益行为，有人认为顺风车本应该就是公益互助之车，同时延伸出了绿色环保、促进人与人信任的社会增值的属性，一旦顺风车收费，这些属性就会消失，变得和拼车、网约车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咱们国家法律上到底对顺风车有着怎样的界定？是不是一旦收费，顺风车就不称之为顺风车了呢？如果顺风车在搭载乘客的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谁又应该来承担赔偿责任呢？而这种顺风搭乘的行为是不是属于经营行为？发生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又是不是要赔偿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请到法官就这些问题，通过一起真实的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田子阳法官。田法官您好。 你好 田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顺风车啊出行遇到事故，结果呢保险公司啊就刚开始就拒绝理赔，那保险公司到底应不应该赔这个钱，法院是最后是如何来认定的，咱们把这起案件来说一下。那咱们先从这个顺风车啊这个车主他的这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 是这个司机啊李师傅起诉咱们某保险公司的一个财产保险合同的一个案子。这个李师傅呢是在这个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这个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还有商业三者险。这个其中这个商业三者险里边啊包括机动车损失险，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这个车损险，还有这个第三者责任险。这个李师傅呀他是在咱们丰台区的某一个公司上班。 这李师傅他投保的这辆车是他名下的这辆车是吧？ 对对对，是他自己名下的这个车辆。 那么他那个车从他的这个行驶本上所看到车辆的使用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一辆车？ 对、这个当时他投保的时候性质也是家庭自用的。 家庭自用。 对、家庭自用的一个性质。 那您继续说哈，就是、就是李先生是在丰台 的。他是在丰台区的一个公司上班。 上班。 但是他住呢是住在这个三河市。 啊、 就是三河，就是在燕郊那 边。我知道 那边。 那么远。 那边的房子可能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生活成本要低一点 吧。他是需要开车上下班是吧？ 他每天都开车要上下班。 天哪，这路途够远的。 对对对，所以、但是呢因为这个也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一个问题、他这个上下班的途中呢可能都会这个顺路发布一个这个顺风车的一个信息、然后会这个搭乘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顺路的一些这个人员。是来分摊一下自己的这个上班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吧。 因为的确是可以理解哈、咱们北京可能有很多在北京上班的这个工薪阶层是在河北燕郊啊三河那边住的。 对 啊，我们能够从大望路那边的长途汽车站每天发到那边的车的拥挤程度就能感受得到哈。 对、 所以他每天的出行成本是很高的。 是 啊，经济成本、时间成本。 对。 那么拉一两个人呢正好是同路都是到在北京城内上班。 对。 可能还能解决一下这个生活的压力，其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办法。 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咱们社会国家所鼓励的一种出行方式吧，也是节约成本，减少这个交通的这个压力。 哎，那他的这个车呀，不是拉顺风车嘛，是吧？ 对。 那么他这个车是登记到某一个平台上，说这个我可以拉人从三河拉到北京上班下班，还是说他自己这揽活呢？ 这个案子里边的情况呢，他就是在一个某一个信息服务平台上注册了。他这个注册呢，既注册了这个快车的这个业务，同时也注册了顺风车的这个业务。但是本案这个情况呢，也是因为跟他这个注册两个这个业务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争议，也是本案接下来可能要谈到的这个一个问题。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李师傅啊开车回家的途中呢、也是接了一单这个顺风车的这么一个这个业务吧，然后就拉着这个案外人在这个回家的这个途中，后来我们查明的也确实是顺路的这一个这么一个路程。 确实是顺路。 确实是顺路、但是他在行驶到途中的时候是在通州区某一个路段。当时这个李师傅啊一不小心冲向了这个护栏，当时撞了这个四节的这个护栏，后来这个车也都完全的这个报废了。他这个经过向这个保险公司当时也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向交管部门也报警了。然后后来这个也认定了像路政局啊，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个护栏啊是归这个路政局来这个维护的。 对，而且还有损失呢，你还得赔人家。 对，有3000多块钱的损失赔了路政局，同时呢自己的车后来经过这个公估机构的这个公估推定为是全损了，这块的定的损失也是6万多块钱。 这是个单方事故是吧？ 对， 没有这个跟别的车撞上。 对， 怎么就会出这么一个事儿呢？怎么李先生这么不小心啊？撞击当时很严重才会导致车全损啊。 当时这个李师傅说可能就是也是开的也比较快，但是也没有太注意，或者一走神啊，他可能就是后来他自己可能完全回想是怎么回事，也记不太清了，但是确实没有跟其他的车辆产生什么这个剐蹭，只是交管部门认定是一个单方的一个责任，双方对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这个责任也是没有争议的。 当时车上不是还拉着一个顺风车的乘客吗？那乘客怎么样啊？ 还好，双方这个包括这个李师傅这个司机双方都没什么大事儿。 乘客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双方都系着安全带，人确实是没什么事。 那还好。 所以说本案子要这个争议呢，也都是围绕这个财产来进行这个争议的，就是自己的车损，还有一个这个护栏的一个损失。 那人没有什么大事情，那还好，不幸中的万幸， 对 是吧？ 对， 好，那咱们就说这个财产这个事儿，那后来怎么就产生争议了呢？ 是这样，他这个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啊，这个李师傅。就这个向这个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个这个理赔的一个申请书，然后保险公司审核之后呢，认定这李师傅当时是在这个通过在某信息服务平台上注册了这个 快车还有顺风车，而他们自己保险公司也查明的，当时发生这起交通事故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顺风车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他们后来就在这个拒赔的这个通知书里边提到，依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相关的这个示范条款，关于责任免除的相关规定，还有就是依据这个保险法第52条的这个相关规定，就是你被保险车辆包括这个转让啊、加装啊、改装啊，还有就是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本案这块的争议主要是说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保险公司就认为你当时在我公司投保的时候你是家庭自用的，但是你现在你是在搞运营，你这样的话会显著增加这个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他们也是依据保险法刚才说的52条，还有这保险行业协会的相关的这个示范条款的责任免除的相关条款，做出了这个拒赔的这个一个通知。后来这李师傅心里不服啊，我当时我这个在你们公司投保了，花了这么多保费，我这车辆全损了6万多块钱，我又赔了路政局3000多块钱，我也冤你一分钱不赔我，所以说一纸诉状起诉到了法院。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换了李先生我也会心里不服，因为毕竟自己损失这么大， 对 啊，车呢还没了，以后我就得挤公交车上下班了啊，想挣一份钱的这个愿望也没有挣到，而且按您来说这辆车可能也开了没几年是吗？年头也不是很长。 是09年。 09年的。 对 哦，那也开了几年了。 也开了几年了。 那这起案件这个一审当中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一审的时候是全部支持了李先生的这个诉讼请求。 全支持了。 对，全部支持了。 那保险公司肯定不服。 对对对，保险公司确实是不服，所以说后来保险公司就提起了这个上诉，上诉到我们这个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好，那在二审当中啊，到底有几个争议焦点，咱们一一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是这样，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什么这个争议，我们又补充这个查明了一些事实，这块也没有，但是说主要有争议的，保险公司坚持被保险车辆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是认为是一个网约车，认为它是在运营的，他就认为根据刚才所说的这个保险法52条还有保险行业协会的相关的这个示范条款，认为它是显著增加了这个被保险车辆的运营风险，所以说它拒赔。所以说涉及到本案的时候，我们就涉及到一个网约车跟顺风车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区别的一个问题。 的确，刚才按照您对整个案情的介绍，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李先生的确拉着人。 对对 对吧， 没错， 的确是拉着人。这个人呢也不是说他的家里人，其实就是一个顺路的这么一个人。 对对对。 然后李先生是不是也的确这个就是比如说他拉这么一个人顺路回到这个三河去，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收入啊？ 对，他是会有收入的。 有收入的是吧？ 对 啊，网约车和顺风车有什么不同呢？不都差不多吗？ 确实是当时我们在弄这个案子的时候没有仔细的去深入的研究的时候，也感觉对网约车还有顺风车这块的这个概念区分的不是特别清楚 不都是挣钱不都是拉客人挣钱吗？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加的一个兴起好多的这种服务的这个业态跟互联网加相融合之后，我们对这里边的概念很难做出特别细致的这个区分。但是后来呢，我们也是查了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规章和地方的这个行政的法规，我们才发现其实这里边目前来说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对这里边的概念会有一些这个界定跟区分，概念界定区分之后，它这个相关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性质就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深入，而这个也就会作为我们后续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进行理赔的一个依据。 那您跟大家说一下，那到底啊相关部门在这个部门规章当中对于网约车还有顺风车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分，这两类不同的这个车虽然表面上看都是拉客人挣钱是吧，有什么样的不同啊，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这个网约车的这个相关规定啊，交通部还有这个公安部、工信部啊、网信办啊、 等相关的这个七部门在16年的时候吧，联合发布了一个网络预约服务出租汽车服务管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这里边的相关的这个条款呢，对这个网约车的概念做出了一个约定。但是它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认为网约车是什么？它就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一个简称。它认定的性质就是说，你网约车性质就是这个运营出租的汽车， 就是出租车， 对，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 其中呢，这里边这个规定相关的这个条款，又对这个顺风车，也叫拼车，也就是一种合乘，就是共同乘坐的乘，这种合乘行为做出一个规定，就是说这里边也明确了，合乘行为就是拼车呀、顺风车，并不在这个网约车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的这个规范范围之内。它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呢，是由这个各地方的这个人民政府依照相关的这个规定来管理。而且呢，这里边还说了，网约车它如果要运营的话，车主还有或者说是这个信息服务平台，是需要在这个服务所在地的这个出租汽车的相关的这个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请审核登记，然后再发放这个网约车的运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件，才能这个进行运营。但是顺风车不需要这些这个审核呀、申请的这些手续。 公就是七部委联合出台那个文件，网约车就是出租车，只不过呢，它招揽这个乘客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 对， 以前是巡游车，我在路上来回转， 对， 碰上谁招手我停下。 对， 网约车现在并不是这样，大家应该都很清楚。那顺风车的话，那按照您刚才的介绍，就是那跟网约车可是有，不能说本质吧，但是很大的不同啊。 对， 嗯。 另外就是啊，咱们北京市针对这个顺风车这块，在这个16年12月21号的时候，又出台了一个北京市私人客车合乘行为的一个指导意见，对这个顺风车概念呀，又做了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细化的一个规定。同时呢，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规定的这个目的，也是为了这个什么绿色出行啊，减少环境污染呀，节约成本呀，出台这么一个意见。同时呢，也明确了顺风车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它是为了分摊运输成本。我们当时也觉得，就像刚才您所问的这个问题，这个李师傅拉着这个顺风车的时候也是收人家钱了，他是不是盈利行为啊？ 对啊， 其实这个不能这么理解，因为他就是每天回家顺便的这个途中呢，他拉一个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一趟的运输成本，这个油钱呀、通行费用啊，他100块钱，他可能收人家60块钱，自己就摊40块钱就行了。这个其实给他界定的，他并不是盈利为目的，这也是顺风车跟网约车的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刚才说的北京市小客车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合乘行为的一个指导意见里面也明确约定，这个顺风车呀，每天它是只能接两单的，是这块还有一个数量的一个限制，而网约车它是没有这么一个限制的。 就顺风车这两单就是上班下班呗。 对，当时立法的时候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对，估计是这么考虑的。 对。 但是您说啊，这个是北京市的这么一个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它这个法律位阶应该比相对来说比较低吧，而且还是指导意见，并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法规，它仅仅是一个意见而已啊。 您说的这个没错，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七部委联合这个印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服务管理的这个规定啊，里边也对这个顺风车做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原则性的这个规定。它里边这个精神，或者说是北京市出台这个指导意见的精神，是符合这个刚才的这个七部委联合下发的这个指导这个相关的这个精神的。 刚才呢，您是说了第一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网约车跟顺风车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么我们具体到这个李师傅这个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行为上哈，那么他呢，这个行为到底应该是界定为网约车呢，还是顺风车呢？ 基于啊，我们刚才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对网约车还有这个顺风车的概念做出一个这个在行政规制上、行政范围这个规制上呢，做出一个区分界定之后呢，本案就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呀，这个什么大的这个范畴啊，再结合本案的查明的这个实际情况，包括一审还有二审，我们为了查明 事故发生时李师傅这个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情况，我们也向这个信息服务平台发出了这个协助的这个调查函。当时呢确实是李先生正在从事这个顺风车的这个业务，但是这是他当天的第一单。同时呢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一年多的时候，这个李师傅就已经在这个平台上注册了这个快车的业务。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先生只拉过八次快车的这个业务。在这个顺风车这个业务，在这个近一年的时间里边有200多单，基本上就是每个工作日上下班的时候，也确实是都是他回家的这条路线上。这一个我们就是也是结合着这个快车业务仅有这个几单，不足以说这个显著增加这个被保险车辆的这个危险程度。还有就是每天所这个接的这个顺风车的这个单数啊，平均一天不到一单。还有就是事发时所处的这个路段也确实是他在回家的这个途程这个顺路的，而不是说比如说绕到北边去了，绕到怀柔，绕到密云去了，都那么远呀什么的，这样的话可能就对他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这个质疑了。所以说综合这些这个案件的这些情况，我们认定他是更符合顺风车的这个概念的。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李先生既注册了顺风车，也注册了快车，是吧？ 对对， 快车可能就应该算是网约车了。 按照这个网约车的这个刚才说七部委联合下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我们呢也倾向性意见，也确实是说快车可能更接近是这个运营出租车运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那您刚才也说根据这个平台所提供的信息，李先生基本上上下班的时候都会拉这么一两单， 基本上是一天一单吧。 那这样的话又确定了这个李先生他这个搭乘乘客这个算是顺风车。哎，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那既然是这种情况，刚才已经分析完了，那保险公司到底应不应该赔这笔钱？ 是这样，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说呀，界定它视为顺风车还有一个依据，就是说 还有依据， 对，就是北京市的那个指导意见里边啊，也是对它的这个收费，它如果按照这个信息服务平台的这个指导来确定这个双方分担的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它要更接近这个顺风车的这个这么一个定义。比如说他回家一次的成本100块钱，那他不按照这个服务平台给你推荐的，比如说60块钱，我非收人家200块钱，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认定他有这个盈利的这个目的，是吧？可能不光是分担这个成本的这么一个问题，当时也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所以说综合考虑之后，认定它是属于这个顺风车的这么一个行为之后呢，我们就认为依据这个保险法的23条，或者说是这个保险公司所抗辩的保险法的第52条，本案并不符合这个保险法第52条的这个被保险车辆这个改变使用性质显著增加了它的这个危险程度，所以说我们就认定保险公司应该来赔偿这个李先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失。 这保险公司还得出这笔钱。 对对对。 那最后保险公司等于说二审上诉，咱们二审法院三中院并没有支持了， 是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这个判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李先生是正好在有乘客坐在他车上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故哈。 对。 那如果说比如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李先生一个人，他也没有拉别的乘客，那这个是不是就显然这就处于一个家庭自用，没有这个改变车辆的使用用途，没有提高这个车辆的这个风险性。 我觉得结合刚才我们的分析，这种情况认定为是家庭自用，我们还是更倾向于这种观点。虽然他就是说已经在这个信息服务平台上注册了相关的这个运营性质的一些这个业务吧，但是他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这个相关的运营当中，我们倾向于认定为他是这个自用家庭自用的这个一个性质。还有就是需要补充一点呢，就是本案呢也是考虑了，虽然说他注册了这个快车的这个业务，但是在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发生过这个8单的这么一个交易，而且呢本案发生事故的时候他也是发生在顺风车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认为本案的这个实际情况并不足以导致被保险车辆的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那么呢他也就没有 对这个保险公司进行这个危险程度增加的这个一个通知告知的这个义务，那么保险公司的相关的抗辩意见法院就很难得到这个支持。 那也就是说按照您的跟大家的解释，就算是有些司机注册了这个网约车也好啊，包括其他的专车也好啊，能不能够认定他车辆在路上行驶的危险性显著增加，其实和他这个拉的活的多少啊，频率的高低啊，还是有关系的。不能够仅仅因为他我注册了一个，那么就一定就改变车辆使用用途。 这块呢实践当中可能是还相关的理论不是说特别的健全，但是我们结合相关的这个规定也搜集过一定的这个案例之后，我们现在觉得做出这个判决的相关的这个考量也是基于这些，就是说不光看他当时在这个信息服务平台上注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还要综合考虑事故发生时前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年的这个时间，这个他发生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接单量啊，还有事故发生时的这个他是从事的什么样的一种运送类型，还有就是考虑这个他每天本案这种上下班的这个他要去的这个目的地，还有他接的这个顺风车的这个业务是否是顺路， 你这是否真的是顺路， 真的是顺路，这些因素我觉得好多的因素都要考量之后，我们才能做出这个更科学的一个判。 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田子阳法官，谢谢田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好，田法官再会。 好，再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好像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了新高员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网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一个乘客呢乘坐航空公司的飞机，结果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是突发疾病，最后啊因为抢救无效而去世。最后呢，乘客的家属就状告航空公司，认为航空公司应该就乘客的死亡而承担责任。那么到底航空公司是否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要做出赔偿呢？法院最后又是如何来判决的？我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大家届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